合到十几块钱左右。咱们现在随随便便买一个奶茶，你买一个面包可能都要十几块钱了。咱们这一盒，而且500克是一斤呢，这样的一个重量，而且里面都是独立式的包装的，然后咱们随时吃起来，放在办公室，放在包包当中，或者是你放在车里给小孩子，比如说带这个课间的零食，我觉得都是非常健康的一个饮食啊。所以大家如果算一下这个性价比，就会觉得今天这个199块钱花的非常非常值啊。 是的，哎，宝珍堂的木糖醇燕麦桃酥啊，首先给您带来的是铁棍山药燕麦桃酥啊，这样的一个组合是5盒，每盒500克。同时呢，还会给您带来苦荞燕麦桃酥，也是5盒，每盒500克足量，那就是10斤的桃酥只要199元，您就能带走。来拨打购物热线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哎。有的听众朋友肯定就是觉得很困扰了哈，说这10盒一盒就1斤整，这盒也不小啊，这里面桃酥也不少。 它其实吃法也是非常多的。如果你说我真的在家里边可以做一个早餐的话，你可以搭配一点粥，或者是黑芝麻糊、牛奶、豆浆，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。而且大家如果觉得说这10盒，哎，我放在家里边，那我也不能天天都吃桃酥，我肯定得换换其他口味嘛，我吃不了怎么办呢？我觉得可以和家人共同来分享，因为接下来节日也会比较多啊，咱们做一个伴手礼，因为这个包装也是特别好看的，就是亲戚朋友比如说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盒子，然后打开之后里面还是独立包装的，它做的非常的精致，都会很开心。然后关键是我觉得咱们真的就是要送健康啊，咱们带给亲戚朋友送的是这一份心意的同时，这个东西还是非常非常健康的，他们吃起来对于身体没负担的，这个也很重要啊。 是的，哎，咱们我觉得喜欢就是这样的哈，就是首先东西呢就比较好看啊，包装就好看，然后里面装的这个物件呢也是健康的好吃的，这我觉得是哪儿哪儿都合适啊。哎，所以说这个独立的小包装跟您想象的可能还有点不一样，就是说不是一大盒桃酥打开以后每一个都跟小盘子似的啊， 对， 每2个小桃酥啊都是一个小袋装的独立包装的啊，随吃随开，您兜里揣2个啊，到户外吃也方便啊，带上这么2块啊，带上这么2包啊，我觉得特别合适，每一包都像新鲜出炉一样啊，这全家都能吃，全家老少都合适啊，尤其是如果说您平时工作加班忙碌了，来不及吃早饭了，对吧，尤其是这个刚才说了嘛，开车的司机师傅的朋友们，很多时候吃饭没点儿，也吃饭没地儿啊，这时候呢自己备着点儿这营养又健康又好吃的桃酥啊，我觉得特别重要的，补充补充能量，下午茶饿了或者说小朋友下午放学了还没到吃饭的时间，来2包桃酥垫垫肚子，对吧，营养美味，而且不耽误吃正餐。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就是这个宝珍堂木糖醇燕麦桃酥，可以说是199元10斤的这个性价比，这个价格真的是您难以想象哈。而且呢配料特别健康，山药、苦荞、燕麦、黑芝麻，您想这可不是平时在零食里经常能见到的配料啊，这都是健康食品才能经常见到的配料啊，多种吃法嘛，直接吃也可以啊，我相信肯定有人跟我一样，就是我就喜欢泡牛奶啊， 哎，泡牛奶特别就是软了酥了，啊， 对，是的，这个酥的东西啊泡牛奶就是感觉特别好啊，这个绵软香糯啊，当然了，如果说您说比较中式一点的搭配粥啊，包括有一个特别我觉得神秘的一个搭配啊，就是黑芝麻糊， 哎，对 啊，这个口感您试一试，可能您会就此爱上这个口感啊。整整10大盒啊，分量足。如果说您这个逢年过节了，对吧？啊，这下半年年节多了，不只是走亲访友啊，这可能亲戚也要来做客呀，对吧？亲戚没空着手来，那您得待客之道，您得对吧？好好招待。你怎么说呢？这开上2盒桃酥吧，对吧？好好的摆个盘儿，这下午茶一个茶点就有了，沏2壶好茶，这茶点多合适啊！所以说啊，今天呢给您带来的这10盒呢是2种口味啊，铁棍山药燕麦桃酥5盒啊，以及苦荞燕麦桃酥也是5盒，每盒都是1斤的足量，10斤的桃酥只要199元，您就可以带走。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的声音，北京的声音的声音。